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谁？嗯，给这是谁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咱们说到马乳娘菜刀劈画图，九尾金蝎到画图画亮羽，让丑夫人马乳娘一菜刀给劈死了，结发场了。那么马乳娘呢，没有这个结发场的经验，她没结过。你劈死了画图，你就应该穿到庄子头了去，拿菜刀把这绳子挨个全剁开。那要是凤琪、于斗跟王双全三个人都得以松绑，或者说再抢过家伙来，再加马乳娘，哎，这就许反出去，最起码能站呢。那么这儿呢，来了一个传旨的，这传旨的怎么意思呢？这传旨的简直的是画图的对头。为什么呢？他要早来没事。谁呢？就是塞南极诸葛剑。诸葛剑传什么旨呢？这是该着，因为有人三次打倒，赶紧三庄联合呀，再次点动人马，已然发了兵了，大小战船沿江而待，攻打剑山蓬莱岛。那么军师彦普禀明了英王富昌、人谷鱼谷二四，去请俩和尚，大家伙一块共同登战船，够奔岛外前去迎敌。那么这功夫呢，英王可就下旨了。下什么旨意呢？让诸葛剑呢拿着自己的旨意够奔发场，告诉画图别杀这三个人，押回牢中，等把打倒的退了回来再杀。干嘛呢？让画图也够奔大战船，因为画图的能为很高了，这不是多一个绑辈吗？诸葛剑呢领了旨意就应该奔发场，要不怎么他跟画图对头了呢？他领了旨意就去呢，也就去了。到这一宣读，这儿全押走，华老道您赶紧奔岛外上战船，跟着一块助阵去， 边呢，三个人押回去。老道呢，活了，没事了。那么怎么搭救王双全呢？马汝娘在想主意就是了。祝建没直接来，说这么大的军务，祝建都不直接来吗？诸葛建也不是有私心，他有他自己的事情。他有什么事情呢？这个鱼骨寺、人骨寺这俩和尚啊，跟燕普的联络人是诸葛建。您要听了前文书您就知道了。哎，燕普只要打算搬请这个了义还有石头僧慈云，要请这师徒爷俩的时候啊，总是让诸葛建去。为什么呢？这个通法上人还有这个石头僧慈云这爷两个呀，跟诸葛建走得很近。也就是说呢，诸葛建呢在这二位面前有点面子，尤其通法上人老和尚。老和尚怎么回事呢？老和尚喜欢诸葛建，诸葛建会说话，也虚心的求教。这算呢一僧一道，诸葛建呢叫赛南极，长得跟那个南极子老寿星差不多，奔头大脑袋，但是平常也是道装。他这个出家人呢如同不出家一样，他有心拜老和尚呢，老和尚说僧道殊途，哎，我是和尚你是老道，我收你呢不好瞧，这么着算个记名的学生，你有什么不明白你问呢，我还是一定的告诉你，哎，我教给你。那么老和尚既然有这话呢，这儿诸葛建就时常的去请教。燕普会用人，燕普知道建山自英王以下要说能跟这老和尚说得上话的就是塞南极诸葛建，所以只要是找和尚有事儿，总是奔头大脑的去。这儿圣旨不是下了吗？千岁让他奔发场传旨去呀。燕普呢命令也下来了，说我这儿准备着战船，请千岁登大战船去督战。那么人骨寺、鱼骨寺送信儿的事儿呢就委托你了，我顾不过来，你先去发场也行，先去人骨寺、鱼骨寺也行，反正这俩事儿你抓工办了。这儿领的旨意，这儿领的军师的命令。诸葛建有算计，诸葛建一算计，这追魂炮还没响呢，还有功夫。哎，我呢先人骨寺送信儿去，我把这个信儿送完了，我再奔发场。为什么呢？发场那儿早到一步晚到一步啊，事小，投了的战事是大。这爷俩俩合着通法上人了因还有他徒弟石头僧慈云慢到一步，这个战局就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建山就吃着亏呢。所以中国宏图一琢磨，他要奔鱼骨寺、人骨寺，这儿把画图坑了，画图挨着一菜刀，他要先奔发场全救了。那儿通知完老少两个和尚，他再奔发场走，他听见追魂炮响了，他一听头声追魂炮响，诸葛宏图一看，嘿，正合适，就凭我这脚力，二声追魂炮响我就到发场了，三声追魂炮响人头落地，我别等他点点儿，我就喊停了。我一喊停一宣读啊，王爷的旨意，这儿把那仨押回去，我跟他话老道，追千岁上战船就是了。诸葛宏图想挺好，头声追魂炮响交叠攒劲，二声追魂炮响马夫人可就到了画图身后头了，他也到了发场边上了。到发场边上这儿把 画图批了，他想张嘴拦晚了，那儿窜出来了，递了菜刀，凶神恶煞，他不知道这是谁。他一瞧，窜出个老太太来，明晃晃亮堂堂，血淋淋一口大菜刀，搂着画图脖子迎面一刀，咔嚓一下脑袋劈两半，那么大的剑可就完了。他伸手刷拉一下把蛇骨鞭拽出来，有他在，画图死了大伙就得听他的。那刽子手当兵的所有这些监斩的兵卒全都拿眼瞧他呀，他伸手啊拽鞭的是下意识动作，他知道这人厉害，但把鞭拽出来就后悔了。他怎么后悔呢？他心里话说，我多余拽鞭，这人厉害了，我跟画图打我赢不了画图啊，画图智能在我之上啊，那画图让人家抠着河洛素一刀都劈了，我白给呀。这老太太用菜刀当军刃，这已然化腐朽为神奇了。寻常的人敢用切子刀当兵刃吗？赶在这一亮鞭，他站这地方也绝，他人到法场了，他人到法场，他就站在这三颗庄子头了。那马乳娘于是一瞧，劈死一个又来一个，手里这口刀已然带血了，那就不含糊了，为了救自己的丈夫王双前，也管不了那许多，手脚真麻利，本来又是放足，打小啊跑马卖铁，那是有点真功夫，打垫步蹭一下已然来到了诸葛剑的面前，嘴里边说了一句，你给我躲开，说让躲开呀，这刀可没闲着，搂头照诸葛剑顶梁就劈，这大菜刀出了号了，背后日薄夹带风声，这一刀就下来了。那说他有能耐没有？他有能耐，你寻常人跟于氏动上手还真不成，何况他手持利刃，一口大菜刀在手里边。但你碰上画图，碰上诸葛剑这样能为的人，那差的太多了。诸葛剑一瞧他动作迅速，到自己面前不容分说，举刀就劈，也不能真让你劈啊，不敢真打呀，不知道他多大的深浅呢。诸葛剑呢，赶到这菜刀往下剁了，拿这鞭往起一扬，干嘛呢？拿这鞭呀挑到手腕，鞭是软的，又是打远的，你在这儿，我在这儿，容你这菜刀剁上我呀，我这鞭已然扫到你手腕上了。他这蛇骨鞭呢，头了是个蛇脑袋，这蛇脑袋里头呢有一根针，子午问心钉，这针要打上，也慢说马乳娘比他能耐再大的，就是你有金钟罩铁布衫，啪这一钉打上，也把这功夫给废了，厉害极了。诸葛剑怎么想呢？诸葛剑呀是招后留着招呢，他一抖手啊，这鞭往上一扫，他脚跟转进，他就要窜了，他就要走躲开。他那意思是什么呢？是我这鞭一出去，你那么大的身份肯定就变招了，我得看你的后招是什么。你做腕子呢，你收这菜刀换身形，你换我也换，你要往那边转我好往这边转，你要进我好退，你要退我好进。诸葛剑多大经验呢，这心眼全白用了，他比马乳娘高着呢，他不知道啊，他本着一份小心要保命的心思，没敢使全力，也就是轻轻一扬腕子，这条蛇骨鞭懒龙的相仿，啪啦一下往起扬头，他由底往上来，马乳娘不成，马乳娘使尽全力，恨不得这一刀下去啊，就把老道给劈喽，跟前这大背头 你琢磨琢磨，这么宽挺高，这菜刀下去目标准确呀，狠得得咬着牙，这一刀就下去了。他看见边没有，由底下来，看见了，奔着这手腕子来了。他再想做腕子换呢，他没有那么大能耐，他换不了招了，只能接着往下剁。这边可就扫上了，可把诸葛瞻吓坏了。为什么？他不往后撤招，这刀都临了顶梁门了，这边扫上又没有施以全力，这玩命的招啊！这是，这才知道感情批画图的是个笨料，还得仗着诸葛瞻功夫寸，已然脚底下流出不眼来了。这条边往上一扫，知道缠在他手腕子上了，身形转动太悬了，贴着这大背头，这刀就下去了。总算诸葛瞻把这脸给转过来，扫着鼻子尖，这一刀走空，人往前这么一栽，就手拿手里这鞭子往外这么一带，他就这一鞭整个缠在手腕子上的，把这个马乳娘就给扔出去了。诸葛瞻心眼快呀，手底下功夫又老了，对一个妇人不能下以毒手，再有一个他干嘛批画图啊，这不知道啊，什么事不明白呀、啊、连人带刀这一鞭给甩出去，纵身行过去，拿这鞭往下一砸，是砸他的刀，就手拿脚尖一点他，拔。当兵的一看诸葛瞻制住了马夫人，呼啦一下往上一围，抹肩头拢二背，把老太太给绑了。拿眼都瞧诸葛瞻，诸葛瞻一摆手，连庄子上拴着这三个人，这一干人犯全都押回牢中。这画的也怎么办呢？诸葛瞻撩衣裳缠鞭，回头一看，监斩棚下边这法台上边这老道认不得了。为什么？这脑袋一刀下去两半了。啊，吴良虎怪惨的，总算有同袍之谊呀，一殿称臣呢。哎呦，他怎么会让他给劈了呢？打哪儿出来的这只手啊？我这刚到这没瞧明白，说那席子券后头一抠嗓子眼，噗一刀就给剁了。这个人能耐不高啊，我这加的十二分小心，差点给自己害了啊。哎呀，这只能先找席子先给盖上吧。我们先给承练起来，别动，这地方别动，这因为这我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单等战场上的事儿完了，我带着军师回来再处理这把事。这枪子躺在台子上头，拿席子就这么一盖，那四根压回去，这四根压回去可就得了乙了。为什么？这牢里的您别忘了，管天牢的这位可就是坏事包张望。那么张望怎么对待这几个人，咱们搁下暂且不说，诸葛瞻可就奔了疆场，疆场已然动上手了。三庄为什么要三打蓬莱岛？哎，这个三庄二打蓬莱岛，胜于圣陶然，使用这个炸锥之计，导致了蓬莱岛的人马大乱。圣陶然不过是虚张声势，就已然看出来剑山蓬莱岛的这些个喽啰兵不太懂军事，也就是说彦普啊训练水军的无方，错来呢这毛病不出在彦普身上，彦普的这个水军完全托付给龙斗，龙斗是大帅，于变呢是副帅，这正副两位水军的帅爷呀，他不好好练兵。为什么？他没憋着跟那儿好好干，他就憋着在这里头捣乱。那要是真正天天都训练， 即便当初这帮人不怎么样，素质不太高，也给练出来了，更何况又都有把式，武艺都不错的，他不好好练，哎，这帮人呢打胜仗行，因为什么，在江湖上啊都是强盗，哎，杀人放火都不眨眼，可是打败仗不行，怎么撤退呢，没教给他，进退有法呀，这个退比进还难，您要是看古书，只要沾这个古代军事战争，由这个反败为胜，由这个后退胜，是最讲究怎么退，写的最好的当然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您听，刘备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您可听明白，不是打败仗败，是打了胜仗败，这是诸葛亮高的地方。这个未从思进先思退，这龙斗龙九公跟鱼变鱼子江不交退，广交进不交退，这帮人得了乙了，打了胜仗了行，一打败仗一旁散杀，都各自顾各自，全为活命，全跑，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圣陶然心里有底了，圣陶然一瞧，哦，感觉就这水平，那就好办了，我此以为啊，在小战场就是捉对厮杀上，我们势力要比他们弱，在大战场整个这个人马这个武器的装备上，我们势力也要比他们弱，人没有他们多，武器没有他们精良，船只没有他们整齐，那这个仗我们处于劣势，不好打，但是通过这两次打剑山蓬莱岛，大小战场全部扭转，小战场我们也不输，他们那边有剑客，我们这边也有剑客，我们这边剑客还比他们那边多，而且上去就把他们那边打了，石头松慈云那么大能耐，让陆明瞻一烟袋锅子给扣跑了，身受重伤了走了，他们最厉害的一个莫欺玉修现在得荒劲儿已然完了，那除了老少两辈合正加宴谱，没有什么可怕的，大战场上啊我们是武器差点，但是训练比他们有方，我们懂得进退，就这二打蓬莱岛这一仗，圣陶然都有根了，回来开会吧，得研究啊怎么样的整顿人马，大伙儿休养生息，来日再战三打蓬莱岛。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